不以我们之名。在加沙的每一个角落，人们喘息着，在饥饿中奄奄一息，因为什么都没有。废墟的沙漠中甚至没有一小块面包。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，母亲和孩子们在焦渴中奄奄一息，因为什么都没有，甚至没有一滴雨水从压迫的黑云中滴落。对垂死的孩子来说，一天如千年般漫长，因为童年已被埋葬在无名的白色裹尸布中。在巴勒斯坦活着的，不是存活于人的怜悯中，而是活在抵抗的勇气里。心碎的声音是什么？那是一个母亲哭喊的声音。毁灭的声音是什么？那是风在橄榄树间的呼啸，那是哭泣的母亲们哀悼在炸弹的阴影中迷失的童年。为什么？历史闭上眼睛不做回答。盗贼已禁止了真相，并挟持了世界。继续前行，那活在记忆中的也活在不屈的回归希望中，那活在心中的并非活在形式或记忆里，而是在永恒中我们将存在。而那活在可耻恶名之中的，不以我们之名存在。